六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二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仲有3日就系啦， 仲有3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3日就系啦。 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唔会再收到模拟电视噶啦。 把握时间，加机顶盒或者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啦。 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有资助， 要喺7月15日之前申请。 想知多啲，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 为了了解香港人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真系唔跑唔知身体好啊！ 阿朗啊，做咩头先你见到我就跑啊？ 喂，陈姑娘，你俾下面啦，话炒多过度药症啊，你仲跑得过我嘅？ 一个社工， 一个展翅学员， 因咩事要通街跑？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3、5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康尼嘅赵善恒同周国贤第一次电影上嘅合作，对大家有咩评价？ 恒仔系我呢2-3年入边respect 嘅一个人，一日里边可以由一个导演嘅身份，突然间佢又要变翻演员啦，佢又要啊嚟紧嗰个剧本可能要改，佢又要变翻编剧嗰个脑啦，长期佢系。佢唔係一個人嘅腦，佢係360度，即係全觀嘅。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歐、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中意睇咩中文電影呢？ 我係修華，我係印尼人，我中意葉問，因為我中意睇功夫片同埋好刺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Chinsa、 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婆，我好挂住你啊，但是回家的路这么近那么远。 放心，我已经同你找了方法回香港了。如果是由中国以外地区入境，在登机前需要提供香港酒店房间，14日预订证明。 抵港后在机场进行核酸病毒检测，并在指定地点等候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之后到酒店进行14日强制检疫。 哇，老婆，你真是我的指路明灯啊！ 哼，使乜讲？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喎！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听啊！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着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開始今日晚上有自己人的時候，第一時間就是希望大家真的要 stay safe 啦，因為第四波疫情真是來勢洶洶啊，是吧？ 是啊，同埋越嚟越多人好像會中招咁樣啊，硬是覺得身邊咧好唔安全啊！而家 我才知道原來咧半山咧咁多人咧，原來係跳舞嘅喺呢個疫情期間。嗰啲跳舞群组咧，真系好劲啊！一传十啊，十传百咁样咧，咁所以希望大家要跳舞嘅话咧，就留翻屋企，唔该啊。OK， 系啊，我都唔敢周围出街啊，因为我呢个大厦咧之前都有确诊者嚟过啦，咁亦都即系我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我都唔会周围出去啦。 系啦，咁但系我哋咁样讲啫，咁但系咧零舍舍咧，今个星期咧，我哋就拉队咧再睇戏， 咁都要出嘅。 唔系，不过我觉得咧，即系睇戏咧，其实我觉得喺戏院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吓，比想象之中咧，其实我觉得系冇咁危险，因为始终你入到戏院咧就唔同食肆啊嘛，你入到食肆嘅时候咧，其实你真系要除口罩先可以食到嘢噶嘛。咁但系你入戏院同出戏院，其实你都完全唔需要除口罩噶嘛。咁同埋又隔晒位咁样咧，同埋楼底又高咧，咁我觉得 ventilation 其实一向嘅电影院啊，都系只有冻到你死为止噶啦，系咪？即系个好开到好行嘅冷气噶啦，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咧，相对地咧，我都系比较安全嘅。 系，同埋发觉咧，即系入戏院冇得食嘢咧，其实咧虽然系好似争紧啲嘅，咁但系咧喺呢个时势咧，我觉得咪忍一忍咯，都系两个零三个钟咧俾尽你啦，咁啊真系唔好饮嘢，唔好偷偷地饮嘢同食嘢啦，真系。 同埋戏院，我觉得咧个分隔座位系做得好明确嘅，即系唔会即系四个就四个，唔会突然间多咗一个咯。 吓，即系冇人偷鸡嗰只啦，系咪？因为你买飞嚟入场噶啦，你冇得偷鸡咁，你冇得临时拉多一个临时拉灰入去坐埋嗰个位噶嘛。 系， 所以隔咗就真系隔咗。咁啊，点解今个星期我哋要拉队咧？因为其实就系要去拉队去睇一套戏。咁套戏咧就好关呢个自己人事嘅，咁就系叫做《恋爱季节》啦。咁英文咧就叫做 Happiest Season 嘅。OK， 咁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嘅圣诞节咧，其实基本上都系一个非一般嘅圣诞节噶啦。咁好多即系圣诞嘅节目咧，可能咧或者都要留翻屋企度过噶啦吓，即系冇得大食会啊，亦都冇圣诞舞会啊，千祈唔好讲跳舞添啊！今次咁啊，系咪？咁所以咧就其实一年一度咧，我谂喺呢个圣诞节里面咧，贺岁片就必定会有噶啦。但我觉得今年咧个应该产量咧少咗咁多嘅时候咧，都应该会可能重缺。咁但系零舍舍咧。第一套真系贺圣诞嘅电影咧，就系呢一套叫做《恋爱季节》，就叫做《Happiest Season》。咁而里面咧，仲要系出咗柜嘅 Kristen Stewart 啦。咁所以大家梗系要去捧一捧场啦，尤其是 Lesbian 啦，系咪？ 系啊，咁型嘅人咧，系唔可以错过噶。 OK， 咁啊 ，Tanner， 你可唔可以讲个大概个故事大纲，等大家有个 picture， 有个心理准备，到底系睇啲乜东东咧？ 嗱，咁其实咧讲紧咧，即系喺个西方人嘅国家里边咧，咁啊，圣诞节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嘅节日嚟噶嘛，即系等同于咧我哋过年嘅时候， 咩西方人 即系重视嘅。 你咩咁咸丰啊？你思想而家个个都觉得系圣诞节好重要噶啦，系嘛？你讲咩西方国家？你讲到咧，而家圣诞节好陌生嘅一个节日咁样咧，大家唔系好啊咩嚟噶？叫圣诞啊？ 咁唔係，咁話曬香港人都可能有啲會鍾意過新年多過過聖誕㗎嘛。咁 anyway 啦，總之呢就聖誕節非常一個重要嘅節日啦。咁通常呢即係好多時候呢就會返去老家啊，見下屋企人啊，咁然之後就一齊去慶祝下嘅。咁個古仔呢其實講緊呢就有一對嘅lesbian couples 啦。咁裏面呢就有一個呢就話啊，我要返去即係屋企啦。咁同埋呢我要幫我爸爸去即係助選啊，因為佢要選呢個州長咁樣。咁佢就有問一問啊另外嘅女朋友就话，哎，你会唔会同我一起翻去呀、啊？咁样，然之后话，哦，好，一起翻咁样啦。咁但系发觉咧，喺个过程当中咧，原来其中嘅一方咧系未出柜嘅，甚至乎咧屋企人咧都唔知佢系 lesbian 嚟嘅。咁开始咧就有好多嘅故事发生啦。 系啦，咁啊讲佢哋即系总之就一起翻去就探两路咁样啦，吓共度呢一个圣诞佳节啦，好似要共度五日嘅。咁但系问题咧，佢亦都冇即系公开讲啦，然后带呢个女朋友翻去咧，系一个真系自己嘅女朋友 girlfriend 啦，即系话女性嘅朋友一个 roommate 啦。咁啊，甚至咧系临开车去嘅时候咧，先至同阿女朋友就系 Kristen Stewart 讲咧，就话其实连我都未出柜嘅，即系两个都要匿喺衣柜里面咧，共度嗰五日嘅圣诞佳节。其实都几系啊嘛 ，OK， 咁所以大个故事大纲系咁啦。嗱 ，Kristen Stewart 大家都好熟悉啦，系咪？咁啊 ，Kristen Stewart 亦都系出咗柜啦。咁所以做一个女同志咧，其实就非常之称职嘅。咁但系问题咧，今次首度同佢合作嘅咧，就系另外一位咧，就高佢我谂两个头嘅。就 Mackenzie Davis， 哇，高到个地步咧！你之前觉得我从来冇见过 Kristen Stewart 咁细粒嘅，原来 同埋总会有啲咧石石嘅场面噶嘛，即系我留意咗少少噶啦，就通常咧就系佢突然之间咧系个人系会斜咗咯，因为要就翻个高度， 唔系佢直情要趌高啊，趌高脚，然后先至石到啊！嗱，佢趌高咗咧，然后咧比佢高两个头嘅阿 Mackenzie Davis 咧，仲要系岌低头啊！佢已经趌高咗，仲岌低头嚟到。就佢先錫到啊， 同埋有少少曲腳嘅，其實嗰個位度有。 有一場咧，阿Mackenzie 係捧起咗佢嘅，成個咧舉高咗佢，我覺得哇，乜原來即係阿 Christian 係咁細粒嘅咁樣，因為佢個形象咧比較似係。硬朗少少噶嘛，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即系嗱，我谂对于 Kristen Stewart 就已经系完全就唔需要多介绍啦。咁但系边个系 Mackenzie Davis 咧？其实大家见过佢噶啦。我谂我印象最深刻咧，大家有冇睇即系最近嗰套咧？我谂唔知系大概年零两年前咧 ，Terminator 咧，系咪叫 Dark Fate 嘅？佢系里面做其中一个咯。你哋有冇睇啊？ 我冇睇，但我先翻查咗嘅资料，佢系一个打女嘅角色嚟嘅。 佢唔系打女，佢系个机械人啊。 打女， 你翻查啲咩资料啊？机械人嚟噶嘛？ 我只有睇咗啲相， 即系半机械人啦，cyborg 咁样啦。咁佢喺里面系嗰啲又系刀枪不入嗰啲嚟噶嘛？即系完全系女杀手啊！即系总之个 alien 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喺嗰套戏里面咧咁高咧，其实系冇问题噶。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喺呢一套咁温馨嘅小品里面咧，高过Kristen Stewart 咧，个半个头咧，嗰件事系好得意，我真系觉得。 咁其实如果讲高度嘅话咧，即系喺个家族嚟讲咧，佢都系最高嗰个，因为佢里边咧个戏咧都讲咧，佢有两个家姐嘅，两个家姐都分别咧都系矮佢几多下嘅，其实。 系啦，嗱咁啊睇嘅时候，大家觉得点咧？嗱，我当然觉得啦，即系喺一啲贺岁片里面咧，都系称之为贺岁啦。咁若果系有一个咁即系 family oriented 嘅，即系所谓同志出柜嘅故事咧，其实即系。梗係值得鼓勵啦嚇，咁但係我睇嘅時候咧，我就好少覺得啊，好似睇緊一啲，好似睇緊真情咁咯，好似個電視劇咁樣咯。 然之後就係阿好姨有仔女要 come out 嘅時候，阿好姨嘅反應係點樣樣啦？ 係啦， 我就覺得其實咧，依、這個即係呢一個故事咧係值得鼓勵嘅，因為佢哋都話其實都喺荷里活史上咧首部啊，即係荷里活嘅即係正片啊，係用一個女同志嘅即係兩個人嘅身份咧去做依、這個即係聖誕嘅故事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佢依個選擇依個方式，其實都希望可以有多啲人效法啦。不過我睇翻又係一啲資料咧，原來呢個電影嘅編劇咧就係、是、即係之前有一套即係都幾受歡迎嘅男即係浪漫喜劇，即係Love Simon 抱抱我的初戀嘅同一個編劇嘅。 去寫出嚟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個感覺咧，其實都係都係比較有少少夢幻式啦，同埋比較係真係最尾都真係有少少大團圓結局咯。咁不過當然啦，佢一個即係賀聖誕嘅片咧，咁我諗大家都會希望睇到一個即係甜蜜温馨嘅結局嘅。 係，咁唔怪得今次咧，原來編劇同 Love Simon 一模一樣嘅，係同一個人嚟嘅。咁所以 that's why 咧，成個脈絡啊，即係嗰隻完全嗰個 vibe 係一模一樣嘅。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咧係覺得即係想喺即係呢段日子裏面啦嚇，喺 lockdown 咗咁耐啦，疫情又咁反覆嘅情況底下咧，去睇一套咧係完全同呢個疫情冇關嘅電影咧，咁其實好啱嘅，亦都唔係好需要用腦嘅呢套電影。咁所以其實都向大家即係推薦嘅 ，OK？ 同埋咧，即係唔知點解咧，即係個疫情過咗咁耐之後咧，而家每逢我睇一啲戲咧，然後見到啲人咧係唔需要戴口罩嘅話咧，我就當咗佢係一個超現實嘅電影嚟噶啦。 好旧嘅电影或者 好旧嘅电影，因为里面啲人全部都系即系好似过紧平常嘅圣诞节咁样噶嘛，一齐成家人团聚啊，冇一个人戴口罩啊，冇人做任何防疫措施啊，个世界如常咁样，即系同往常一模一样嘛。我睇嘅时候有少少 好多人 嘅，系啊，我开头睇过一两个先嘅时候，我已经开始我要慢慢去适应一下先。 但系咧，我又会睇一提醒啲 lesbian 咧入去睇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咧喺个温馨小品系充满呢个即系爱意嘅，但系咧你就唔好太过期望，因为里边咧其实系冇好多床上嘅运动嘅戏睇嘅，系啦，咁啊纯粹真系好 family 啊，一啲好温馨小品咁样样咯。 嗱，床戏就好欠奉嘅，咁我觉得咧，因为佢要即系100% family oriented 啊嘛，我都明嘅 ，OK， 咁你为主流观众嚟到着想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就算冇床戏都好咧，咁但系 Kristen Stewart 同埋 McKenzie 咧都嘴好多云嘅，咁我都觉得系突破嚟嘅，都嘴咗几多次啊？嘴咗好多次嘅， 哇，数唔到咁多次啦，已经。 佢由一开始个片头已经有呢一啲咁嘅镜。头仲要系我嗰阵时我话哇一嚟就锡噶啦，即系有几次噶啦嗰个片头 系啊， 跟住一入到去都好快已经有呢啲咁嘅锡趁热气咯。唔系我就觉得咧，其实如果你又觉得呢个咁即系 family 可以睇嘅话咧，而你又真系未出柜或者半出柜咧，可以试下带你屋企人去睇下佢哋有咩反应嘛。 咁 risky 啊！ 睇佢哋覺得得唔得？得唔得？即系阿媽睇完之後，會唔會覺得係哇？我唔想睇，或者係睇完之後，都幾温馨啊！咁又可以試一試啲屋企人嘅反應咯。 係啦，即係之前完全唔話俾佢知道呢套係講咩嘅，就係話係聖誕嘅賀歲片咁樣係嘛？ 係啦，呢個講温情嘅，講家庭嘅，講 family 咁樣嘅。 OK， 但我睇嘅時候咧，其實我印象最深刻嘅咧，我期望最大嘅咧，就係其實係演阿 Kristen Stewart 裡面咧，即係佢嘅好朋友啦。一个 gay friend 啦 ，OK， 咁就系 Dan Levy。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咧，或者对于呢位即系 comedian 啦吓，呢位喜剧演员咧认识唔深啦。但系其实咧，我已经喺节目里面同大家推荐过，因为早前喺呢个艾美奖里面咧有个 comedy 咧，其实系来自澳洲嘅最原先，咁就系叫做 Shakes Creek 啦，咁就攞晒所有嘅奖啦，所有啊喺个 comedy 嘅 category 里面攞晒所有嘅奖啊，连里面嘅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都攞晒奖啊 ，OK， 咁其实咧。呢套戏嘅 creator 同埋主要嘅演员呢其实就係 Dan Levy， 好好笑嘅 Shakes Creek， 咁所以我对佢即係个期望好大嘅，咁但我就略嫌呢今次其实喺呢套戏里面呢佢嗰啲 script 又即係唔够 Shakes Creek 好笑囉，即係有少少嘥咗啊，虽然佢有几场戏呢都几出㗎啦基本上即係所有啲 gay humor 呢係靠佢㗎啦基本上，咁但係都有啲嘥囉， 基本上笑系得笑系嗰部分系得佢嘅，即系你唔可以期望 Kristen Stewart 会搞笑咯，系冇嘅佢都系主要 80% 都黑面咁样去演， 系啊， 佢嘅角色， 系啊，同埋黑面继续好靓，同埋好有型咁样咯，同埋继续 smoky eyes 啊咁 样。系啊，咁 Dan Levy 其实都好笑嘅，但系可能唔知啊，可能真系佢嗰个即系冇乜嘢可以写到俾佢笑咯，但系有啲嘢都佢有一幕我都几深刻嘅，佢就话俾啊即系 Kristen 听，其实即系唔系每个人咧都即系可以咁轻易出柜嘅，即系好似佢咁样，即系出柜能够得到家庭嘅祝福啊同埋支持，咁所以佢都即系叫佢哋体谅下女朋友啦，咁佢唔可以同家庭出柜都有佢嘅原因嘅，你俾啲时间佢啦，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地方佢都即系做得好，而呢一个 message 都即系都几明显嘅。 OK， 但我想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睇嘅时候咧，里面有其余演员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咁除咗系 Dan Levy 啦，大家一定要睇翻呢个 Shakespeare 啦，因为佢今时今日咧系新一代嘅最好笑嘅一个 gay icon 嚟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這个即系咁精彩嘅电视剧集啊。OK， 咁而另外咧，因为里面讲到啦，咁啊 Kristen Stewart 就带住呢个 Mackenzie 咧就翻去见双亲嘅。咁啊，老豆咧基本上就一个都比较保守啦，道貌盎然啦，同埋准备咧就喺嗰个市里面咧就系竞逐要做呢个市长啦，所以好讲咧就系家庭嘅体面啦，唔可以有任何丑闻啦，系咪？咁所以咧最难接受自己女儿系 lesbian 嘅咧就系呢个老豆啦，就叫阿 Ted 嘅 ，OK。但系其实大家知唔知？其实呢一位咧系一位金草演员啦，就系 Victor Garber。其实 Victor Garber 咧现实生活里面咧，其实佢系 gay 嘅。佢唔单止系 gay， 出咗柜，佢仲要系结咗婚噶啦，有老公噶。 即系我有见过， 所以我 都 好 interesting 啦。所以揾一个 gay 嘅演员，同埋出咗柜、结咗婚嘅演员，然后扮一个咧好保守、唔接受自己个女系 lesbian 嘅一个即系直佬咧，咁我觉得嗱呢啲就考演技啦。 不过咧，我觉得咧，讲起即系个爸爸或者妈妈咧，咁佢哋两个都演得好好嘅，同埋我觉得好似头先阿 Coco 所讲咧，即系你可以真系尝试带一啲咧，屋企人去睇，因为其实到最尾咧嗰个 message 咧，其实好正面噶，即系你虽然喺度讲啊嘛，唔出柜，爸爸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唔中意我啊？又或者可能会唔会成个屋企都嗌交啊？咁样，咁但系去到最尾咧，都系一个 happy ending 嚟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喺度谂紧你想唔想出柜，又或者你想去试下屋企人嘅接受能力几高咧？咁呢一套电影咧，我觉得系真系可以去考虑下噶。 嗱，另外我想介绍咧另外一套戏嘅，都系同呢个 LGBT 有关嘅。咁但系呢套戏咧就唔喺电影上嘅，而喺 Netflix 咧就即将会上演。我系啱今日先至收到呢个消息嘅啫。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系喺外国嘅世界嚟讲咧 ，Thanksgiving 咧同我哋咧即系带屋企人，即系带朋友，然后翻屋企过年咧，即系团系一模一样咁重要噶嘛。咁原来呢一个电视剧咧，其实一个 musical 嚟嘅，就系、是、为住 Thanksgiving 咧而系推出嘅。OK， 咁就叫做 The Prom。我唔知道而家系咪已经可以睇到啊？大家即系即房去揾一揾啦 OK， 咁到底系咩嚟嘅咧？大家都知道 Prom 系咩啦。我哋即系香港就冇呢回事噶嘛，亚洲都冇呢回事噶嘛。即系你毕业咧，就唔系净系得个毕业典礼噶嘛，而系有毕业舞会噶嘛。你可以带自己 date 去噶嘛，系咪？咁所以对于同志嚟讲就好惨啦。咁若果我系同志又未 come out， 咁但系要去呢、這、一个中学毕业嘅舞会，咁死啦！可以揾边一个即系做我 partner 咧咁样。咁其实讲一个17岁嘅中学生啦，咁想揾自己嘅女朋友咧，就做自己嘅 partner 就去 prom 嘅。咁但系咧，结果咧同学校讲咧，学校就反对啦。但反对不得止，甚至 cancel 咗成个 prom。 哇 ，OK， 咁严重， 好似呢个系 based on 真人真事。我哋好似曾经讲过，喺外国嗰间学校几年前咧，系真系咁样做啊。即系，与其我容许一个同志带自己嘅 date 去 prom 嘅话咧，我不如成个 cancel 咗，打都冇得去。唔好烦，唔使拗咁样啊！咁于是乎咧，其实呢一套戏咧就based on呢个真人真事啦，然后搬上呢个电视啦。咁而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当个校方话要 cancel 之后咧，咁而呢个17岁嘅妙龄少女咧，原来咧咁佢系求助，咁原来佢识得喺纽约咧一啲咧做 Broadway 嘅一啲哥哥姐姐啊 ，uncle auntie 嘅。你知唔知佢嘅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包括咩 ？Nicole Kidman 啦，同埋 Meryl Streep 啦。系咪好劲啊？咁但系当然佢哋唔系真系演翻 Meryl Streep 同埋 Nicole Kidman 啦。但系总之嗰班做 Broadway 嘅嗰班 Uncle Auntie 就系 Meryl Streep 同埋 Nicole Kidman 啦。 睇个 trailer 嘅，亦都系产自个即系 Ryan Murphy 噶嘛？系咪啊？ 系啊，我都唔明啊 ，Ryan Murphy 点解可以咁多产嘅？佢未停过噶嘛？ 仲有咩类型都有咯，即系好似呢个都好似又系都系针对一啲比较年轻口味嘅人啦。咁但系亦都揾到一啲好好戏啊，或者老戏骨出嚟坐阵咧，亦都系好有吸引力嘅。 系啦，咁点解会成为一个 musical 咧？咁啊，讲到就系话呢一班喺 Broadway 即系做演出嘅呢一班 uncle auntie 啦，咁就系 Meryl Streep 啊、Nicole Kidman 啊，睇唔过眼啦，觉得自己细侄女咧俾人恰啦，于是乎咧就决定去嗰个小镇嗰度。佢哋话吓学校唔搞嘛，我哋搞。咁於是就變咗一個 prom 嘅 musical 啦。 咁樣應該係更精彩㗎喎，其實應該比學校搞嘅更加精彩㗎喎。 係啊，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啦。喺呢一個聖誕節，雖然咧，我諗同往常咧就應該會好唔同啦。咁但係都可以揾到其他嘅娛樂，又喺當中揾到自己人嘅影子嘅。正式開始呢個晚上嘅自己人啦，預告一下今晚我哋嘅專題係同咩有關話？ 今晚我哋嘅主题咧，其实都会围绕喺几日之后咧，10月1号嘅即系世界艾滋病日啦 ，World AIDS Day 啦。咁我哋都请到一位即系专业嘅 醫生啊，嘉賓啊，林醫生為我哋作為講解更多關於艾滋病而家最新嘅即療法啊，同埋過去嘅歷史嘅。 轉頭留意啦噃。 Santa baby, slip a sable under the tree for me. I've been an awful good girl, Santa baby. I'm hurried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Santa baby, an outer space convertible to light blue. I'll wait up for you, dear Santa baby, and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Next year, I could be oh so good if you'll check off my Christmas list. Brittle, brittle Santa honey, I want a yacht, and really that's not a lot. I've been an angel all year, Santa baby, and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Santa cutie, there's one thing I really do need.Santa baby, and fill my stocking with the duplex and checks. Sign your X on the line, Santa baby, and hurry down the chimney.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本港过去十个月在新型肺炎外防输入工作上，因为种种原因，有时出现松懈。曾经因为同情航空业同海运业而作出相应安排，但就出现有人不守规矩以及不依从要求的情况，当局感到无奈。林郑月娥又说，指定酒店的检疫措施已经去到最后商讨阶段，将会采取类似内地的封闭式管理，会安排指定车辆接送入境人士到指定酒店检疫。林郑月娥指出，本港做抗疫工作有很多地方困难，她又向中央解释并没有内地体制优势，内地人民亦都相对服从，如果强行以内地方式套用在香港，可能带来反效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今年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数目基本上与去年相若，大部分曾经表达有忧虑的欧美公司现时都继续留在香港。他又说，现时提出与新加坡重启旅游气泡的具体日子并不实际，但亦都不能够气馁，等待本港疫情好转之后会及早重启，当局亦都会继续与其他贸易伙伴洽谈建立旅游气泡事宜。邱腾华表示，香港正是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为首批加入一个协定的经济体。他强调，香港经济复苏需要正如施政报告所指，联系世界寻找商机，加强国际贸易合作。英国新增15800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略为减少。金融时报报道，英国监管机构将会在今个星期批准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预料疫苗可以在数小时内开始交付。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首次接种可能在12月7日开始。英国已经订购4000万剂疫苗，首相约翰逊日前将商务部初级部长扎哈维借调到卫生部，负责监督和疫苗有关的工作。辉瑞和 BioNTech 早前说，他们研发的疫苗有效率达到95.5%。伊朗最高级核子科学家法克里扎德遇袭身亡之际，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返回波斯湾，海军强调部署不涉及任何具体威胁。 美国海军驻巴林的第五舰队发言人发表声明，指有关决定与美军将会削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有关，以确保军方有足够能力防止任何在撤兵期间针对美军的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二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婆，我好挂住你啊，但是回家的路这么近那么远。 放心，我已经同你找晒方法回香港了。如果是由中国以外地区入境，在登机前需要提供香港酒店房间14日预订证明，抵港后在机场进行核酸病毒检测，并在指定地点等候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之后到酒店进行14日强制检疫。 哇，老婆，你真是我的指路明灯啊。 哼，使乜讲，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 台湾出柜政治人物仅占所有民选政治人物 0.0002%， 远低于同志人口比例，代表性严重不足。为了令到更多同志进入政治领域，为 LGBTQ+ 社群发声，彩虹平权大平台早前在台北举行首届同志参政培训营，结合美国同志参政培训组织胜利研究所多年的经验，向年轻参加者全方位介绍选战技巧。立委游美女、前文化部长郑丽君亦都出席呢次嘅活动。彩虹平权大平台的执行长吕洁恩向媒体指出，台湾并没有类似胜利研究所的组织，在台湾通过同性婚姻的里程碑之后，彩虹平权大平台开始将同志参政列为主要的目标之一。台湾首届同志参政培训营参考胜利研究所的课程架构，邀请到包括立委游美女、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对同志友善的中新生代政坛人物，以及政党的幕僚，透过为期两日的密集课程，向 LGBTQ+ 民众介绍各式各样的选举技术，包括出柜论述、选区评估、财务集资和社交操作等等。 而睇翻香港区议会选举已经过咗一年，今年十七区区议会首次成为香港同志游行嘅支持机构，折射出过去建制派垄断区议会少有讨论性别议题嘅一面。沙田区议员、香港同志游行筹备委员会发言人岑志杰指出，过去同志游行最大胆亦只系向港铁申请广告登箱，今年同志游行首次获得区议会嘅支持，系本地性别议题嘅里程碑，有助从社区消除歧视。同志同不同性向嘅人士同为社区嘅持份者，但系过往区议会鲜有触及同志嘅平权议题。岑志杰话，除咗九十年代初区议会讨论同性恋、肛交非刑事化之外，喺过去十几年，区议会甚少讨论非政治正确嘅同志平权议题。岑志杰认为，喺区议会层面推动同志平权，能够展示社区喺文化意识上面接受同性恋，唔少同志亦为十七区区议会冠名支持而深受鼓舞。虽然今年嘅同志游行被港府拒批不反对通知书，游行改为网上直播集会，而多区区议员亦都有现身参与网上直播。岑志杰话，区议会嘅同事都关怀性小众嘅意识，喺地区工作，例如有新公厕落成嘅时候，会讨论是否加入性别友善设计、绿色殡葬可唔可以容许同志合葬等等。佢认为将会有助社区一点一滴营造性别友善嘅环境。呢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嗱，而家就十一月尾啦，咁啊好快就去到即系十二月份啦。咁啊，十一月一号咧，对于同志界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因为系呢个国际嘅艾滋病日啦，系咪？ 系。 OK， 提到有关呢个艾滋病啦，由八十年代开始咧，已经困扰咗我哋有几十年啦。咁但系突然间咧，开始今晚专题嘅时候咧，我想问一问大家，最近而家大家都狂煲紧咧套系咪吓？ 系 咁，由于今次咧呢、這个第四个 season 咧就讲到大飞啦，于是乎咧大家咧都即系黐住咁去即系日煲埋夜煲咁样啦。咁但系其中有一节咧，大家睇呢一个电视剧嘅时候咧，有冇留意咧？就系影住阿大飞当年咧自己一个人就去咗美国做探访，咁而去咗一间医院就叫做 Harlem Hospital。咁喺医院里面咧，佢拥抱一个艾滋病人。 嗯，哦，呢集我未睇到， 未睇到， 系我睇晒啦。咁于是咧，睇完呢一集之后咧，跟住有多人问，即系可能嗰啲系比较后生啲嘅咧，就问咁到底其实喺度 Crown 里面呢一个嘅即系片段咧，其实系咪真系属实嘅咧？咁我可以话俾大家知系属实嘅，不过年份咧就同呢个电视剧就唔系好同。喺一九电视剧集就有讲1990年啦，佢美国探访呢一间医院嘅时候咧，就拥抱一个患咗艾滋病嘅小朋友啦。咁实际咧其实系1989年嘅 ，OK。咁当其时其实好轰动啦，因为其实电视都有播啦，咁好多报章杂志咧其实都有报道嘅。但我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早喺1987年咧，其实戴飞当其时做咗一个咧已经系哇好大嘅创举，因为咧当其时1987年都系艾滋病相当之猖獗嘅年代啦，大家对于艾滋病嘅认识系非常之少啦。咁大家见到艾滋病人咧就会直情系弹开嗰只啦，又唔 会避啦， 系啦，又唔会一齐食饭啦，即系莫讲话即系拥抱啊，身体接触咁样。咁而咧，1987年咧，其实喺伦敦咧系啱啱开咗第一间系有 HIV 同埋照顾艾滋病人 unit 嘅一间 hospital 啦，系刚刚开张。咁而当其时，大家记住1987年啊，戴飞咧系探访呢间医院做佢嘅 opening 嘅 guest 之外，都不特止。佢仲要公开影咗张相咧，就系第一次同一个艾滋病人系握手，冇戴手套。其实是非常之轰动的，因为其实这张照片其实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艾滋病患者的一些迷思啊，一些误解啊，以为纯粹普通的身体接触就会感染这样咯。所以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呢The Crown 里面咧，唔系所有嘢都老作嘅，有都系属实嘅。OK， 稍微改良咗少少咁啦。OK， 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好希望喺节目里面咧，即系趁住嚟紧就系11月1号嘅世界艾滋病日啦，同大家讲下咧有关艾滋病嘅种种嘅。我哋请嚟咗一位嘉宾，系嘛？ 系啊，我哋呢位嘉宾咧，亦都曾经嚟过我哋嘅节目嘅。咁咧，佢就系呢个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嘅林伟信医生啦 ，Wilson， 欢迎你， 林医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OK， 今日咧我哋就希望可以详细啲讲下啦，有关即系艾滋病呢个缠绕咗我哋有成即系几十年历史啦吓，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喺不远嘅将来咧可以根治啦吓 ，HIV 已经成为永远嘅过去啦。咁但系首先想问下林医生，我曾文话咧，好似其实有个 target 噶咯，即系无论系世卫啊、国际嘅啲卫生组织咧，都觉得喺不远嘅将来有机会系可以完全剔除、完全消灭艾滋病，系咪真嘅咧？ 目标呢是在度嘅。咁当然即係譬如我哋依家睇返即係啱啱你提过世卫或者艾滋病组织都係希望2030年即係完结咗呢个 HIV 病毒或者呢个艾滋病咁样啦。当然即係实际做唔做到呢未知道嘅。呢个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因为始终艾滋病嘅流行呢就已经30几年㗎啦。我哋未有一个有效嘅疫苗。咁而艾滋病嘅流行咧，有好多因素影响到嘅，即係除咗药物啊、预防嘅方法啊，亦都包括埋人嘅行为。咁大家明白，唔係所有嘢都係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到嘅。咁所以就我哋目标喺度嘅，希望做得到嘅。咁就但係个挑战都颇大嘅。 OK， 嗱，目标已经设定咗系2030年系我哋嘅 target 啦，希望真系会事成咁样啦。嗱，就住嚟紧即系每一年嘅11月1日嘅世界艾滋病日啦，我就上咗去咧就系呢一个世卫啦，有关呢一个 World AIDS Day 2020嘅网站啦。其实佢今次咧就提出咗咧就系到底今年嘅即系世界艾滋病日啦，到底嘅口号系咩咧？就系 Global Solidarity 同埋 Resilient Services。大概意思即係國際間嘅團結啦 ，resilient services 可以稱之為有彈性同埋有韌力嘅所謂服務啦咁樣。啊，林醫生，我想問一下今年提出 resilient services 係咪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喺呢個 COVID-19 嘅疫情影響底下，有一啲嘅國家同埋地方喺提供有關即係治療啊同埋預防啊艾滋病嘅藥物嘅 service 方面咧，係遇到大嘅挑戰咧？ 一定会有挑战，因为始终呢即艾滋病嘅医学嚟讲呢，其实当然药物系占一个好大嘅比重啦。咁即使话我哋要评估个病人个情况，然后即係提供适当嘅药物治疗啦。咁但係除咗药物治疗之外呢，这个艾滋病本身呢其实关乎好多关于社会嘅议题啊，人性或者是心理方面的一个治疗啊或者一个评估啊。咁变咗嗰啲呢就好难完全譬如话几个月都唔见或者係就咁喺一个虚拟嘅空间里面可以做到一个评估啊传达到个信息或者係提供到治疗。咁所以係一个大嘅挑战嘅。因为甚至调返转嚟讲，其实如果比对起20-30年前个艾滋病医学呢，当年我哋个药物就发展得唔系话咁先进啦，好似由药物譬如话好多副作用啊，佢个药效又唔系咁持久啊，亦都唔系咁方便，咁所以好多时候嗰、那个要求好低嘅啫，其实就即系保住条命仔咧已经好好噶啦。咁今次咁啊，我哋嗰个艾滋病医学其实就唔系咁低要求，我哋即系保住条命仔呢个基本上可以话一定做得到咁滞。同埋我哋依家讲緊嗰个要求呢，就係话我哋讲緊个生活质素，即係唔係话我哋有艾滋病死梗，呢、這个绝对係一个错误嘅一个观念，今时今日。咁甚至我哋係讲緊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之高嘅生活质素先得。咁而我哋点样透过做呢样嘢，就係、是、我哋艾滋病个药物嘅治疗嗰个选择啦，或者係甚至有啲情况我哋可能係可以我哋所谓个人化个药物治疗啦，同埋亦都喺心理方面嘅支援啊，精神方面嘅支援系提供一度比较好嘅服务，咁呢个呢啲系尤其重要。咁喺疫情之下，呢啲系有困难、有挑战性嘅。 我谂系嘅，喺呢个疫情嘅影响底下咧，即系莫讲话系即系提供有关即系艾滋病嘅治疗啊嘅辅导啊，甚至系即系药物嘅提供上面系预咗啦。我谂任何嘅即系我谂系喺医疗上面嘅即系 service 咧都系受阻嘅，但系都要被隔离啦。咁其实最高危嘅就系医护人员啦，咁样。OK， 嗱，头先我提到有关今次呢个 World AIDS Day 啦，即系世卫提供嘅呢个网站咧，我上到去咧见到佢哋公布咗有几个数字，全部都系2019年嘅啲数据嚟嘅。我即管同大家讲下。咁原来咧，佢哋公布话咧，2019年咧，佢哋 estimate， 佢哋估计咧，就系全球有几多人咧系 living with HIV， 即 即係HIV positive 啦，但係即係大家都要記住嚇 ，HIV positive 唔等於係發病嘅嚇，唔等於係感染即係已經係去到艾滋病患者嘅。OK， 咁就有成3800万人，原來係咁高嘅。咁而咧喺2019年，單喺呢一年裏面咧係感染咗艾滋病嘅咧，全球係有170几万人。OK， 咁而2019年死於艾滋病或者 related 嘅一啲并发症啊，係有69万人。咁而呢最尾呢个数字呢，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喺2019年呢成年人之中而感染咗艾滋病而係接受緊呢係艾滋病嘅药物治疗呢，原来真係得 68%、哦。即係话有成 32% 係未接受任何嘅治疗㗎、哦。阿林医生点睇呢个数据呢？ 呢、這个数据其实我哋喺几年前呢，係其实我哋 set 咗一个目标嘅。当时的目标我哋就叫做90-90-90，就希望2020年做得到嘅。咁咩係90-90-90呢？其实我哋有嗰个百分比嚟嘅。咁我哋喺知道喺成个艾滋病嗰个治疗或者成个护理方面呢，其实有好多个环节呢我哋都要留意嘅。即係唔係话喺我哋眼前嘅病人我哋係要留意。甚至其实唔係喺我哋眼前嘅我哋都要注重嘅。譬如话第一个90%，90%我哋想做到就咩呢？我哋希望所有人可以艾滋病患者，至少如果喺一个社区里面其实有啲咁艾滋病毒感染者，我哋希望90%系被诊断嘅。 嗯。 而第二个90%咧，就系希望咧被诊断嘅病人里边有90%咧系能够得到药物治疗嘅。咁而再第三个90%咧，就系喺第二个喺呢个食紧药嘅里边咧，有90%咧系嗰个病毒咧系被抑制嘅。 嗯。 被壓制嘅，咁變咗就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90-90呢幾個目標啦。咁啱啱你都提到啦，其實好似數字上面呢有個落差喺度，即係譬如我哋去到第三個90%，原來都係70%都唔夠，咁好明顯同我哋90%嘅目標係有啲距離啦。咁呢個就係好似啱啱開頭講嗰個我哋現實裏面即係面對嘅挑戰囉。理想就係希望做到呢啲目標嘅，但係現實上面原來譬如話就算是讲緊第一个90%，原来有艾滋病的病人，即是有90%被诊断，原来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来的。因为譬如说可能有些人是一个属于高风险群组啦，或者是他们从来都不自知是一个高风险群组，没有去做测试，或者未必是有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医疗设施或者一个测试的场所都给他们做。那变成他们原来是连90%都做唔到呢个数字，咁药物治疗一样啦，即系喺一啲特别系啲发展国家啦，更加难做到，即系特别系因为佢哋资源就比较缺乏啦，咁而第三个90%，譬如话食紧药，其实我啱啱讲过啲药物其实好有效噶嘛，咁但系有个别嘅，譬如可能系被诊断用紧药物治疗，可能又可能因为资源嘅问题啊，或可能其他配套嘅问题啊，又唔係完全個病毒被抑壓嘅，咁變咗因為呢啲種種嘅原因就做唔到個目標咯。 OK， 阿林醫生提到咧，譬如嗰32%裏面咧，即係冇接受緊咧有效嘅即係所謂艾滋病治療嘅朋友啦。固然之有啲可能係發展中國家提供嘅即係艾滋病嘅治療藥物咧，可能係未必咁快咁先進，又或者係咁 available 啊。OK， 咁但係亦都當中可能你提到咧，就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未知道自己係感染咗。又或者系冇去做测试嘅，嗱、林医生，以你接触嘅一啲HIV positive 嘅病人啦，你点睇有啲人即系下下都唔愿意去即系接受测试啊？即系好似有少少即系匿起自己个头咧喺个沙堆度咧，唔肯接受呢个现实。其实点解咁抗拒测试咧？喺你嘅了解当中， 嗱，我发现有几种嘅，第一种咧就系好真誠咁相信自己並唔係高風險嘅一群，即係譬如可能佢覺得自己性伴侶都好多啊，我大部分時間都有用安全套啊，咁照計唔會唔好彩嘅，咁即係話佢唔覺得自己真係有風險，佢唔覺得自己有災，咁唔去測試咯。咁另外仲有一種情況咧，就係話其實某程度上都知道自己有高風險群組，有機會感染到 HIV 嘅，不過咧可能種種原因，可能覺得譬如 HIV 係一個絕症喎。即系测嚟都冇意思啦，知道咗就即系会死噶啦，咁做咩要知咧？不如我活在当下，快乐咁过每一日好过啦。咁呢种系第二种情况咁亦都当然亦都有一啲人士系可能系 可能是不觉得是风险或者是觉得有风险都好，他生活里面已经有太多东西困扰着他了、即是有没有 HIV 呢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咁变咗亦都冇好主动咁去做测试。咁呢啲种种嘅原因呢就令到呢有一啲自身其实有可能已经感染咗 HIV 嘅病人呢冇去做呢个测试啦。咁、不过我自身观察呢其实喺近年呢譬如比起我估大概五至十年前咗啦其实个情况系有改善嘅。特别系譬如近年系比较流行一啲所谓家用测试呢相对嚟讲容易啲自己可以喺屋企做到个测试。咁變咗冇咁即係麻煩啦，可以咁講啦，就做測試嘅方法嚟講。咁亦都我觀察到咧，有啲人士咧都係會自己定期咁去做 HIV 測試，即係譬如話三至六個月做一次啊，咁然之後即係譬如話幾年先做一次嚇，咁、幾年先做一次可能就太過疏啦嚇，咁、變咗就近年係會好啲嘅，就呢方面嚟講就。 咁你覺得其實本地測試嘅場所啊，或者一啲服務咧，係足唔足夠嘅咧？同埋嗰啲我哋其實都教育咗咁多年，即係大家要去做測試啦。咁、其實會唔會啲人都好樂意去做啊？或者其實而家香港測試都係好方便嘅咧，比起即係外國嚟講。 其實香港做測試，我估大家知道衛生防護中心，即係附屬衛生署都有做好多啲宣傳教育啦。你見到譬如有時巴士廣告又有，電視廣告有，話俾你聽，打個電話匿名嘅測試，唔記名嘅測試咧，真係咁亦都相對嚟講其實方便嘅，唔困難嘅嚇。不過始終係有部分人士始終就唔係好願意踏出呢一步，始終就覺得可能喺有一個可能自己有好多方面覺得都係一個私隱，或者唔中意自己俾人知道太多秘密啊，俾人望到我去做呢啲測試嗰、那個場所會唔會好尷尬啊？會唔會冇曬任何私隱，乜都俾人知道，或者係？俾人問長問短嘅咧，咁變咗就呢啲可能係會令到人有少少卻步嘅嚇。咁正正就好似啱啱咁提過，就可能家用測試，即係或者自我測試咧，呢、這個就可能係有一個存在價值喺度咯。因為即係自己就可以喺一啲方便，即係譬如一啲藥房啦，都可以買到。咁自己屋企做，咁其實跟翻啲指示做，其實唔困難嘅嚇。情況就好似我哋用咗好多年。驗孕棒嗰啲啊，咁大家都好接受到做呢個驗孕棒，即係大家覺得係都係自己做嘅第一個測試，都唔會係第一個就去揾醫生做。咁如果發展落去，咁可能多咗人接受一個自我測試嘅話咧，咁相信被診斷嗰個比例係應該會係能夠提高一啲嘅嚇。 咁、而最近啊，甚至市面上出現咗一啲咧，就係提供咧，就係你可以透過呢個 vending machine 咧，就可以買，連人都唔使見咧，就可以買到嗰啲咧，即係 self test 嘅 kit 咧，咁我諗係更加方便啦。啊，林醫生，你頭先提到啦，你話今時今日咧，即係即係所謂治療啦，艾滋病嘅藥物咧，已經係有效到嘅地步咧，唔係淨係保住個命者咁簡單，甚至係希望可以提升翻咧感染者咧佢哋嘅即係生活水平同埋生活質素啦。OK， 咁所以咧近幾年咧，經常所講嘅咧就係話，如果你定期接受呢個艾滋病嘅藥物治療嘅話咧，其實嗰啲病人咧，佢哋嘅含菌量啊低到嘅地步，根本係完全唔會咧係感染其他人嘅。但系都想问多少少，到底其实呢个所谓 undetectable 去到一个咧，就直情系唔会感染其他人，系去到有几有把握咧？其实 基本上系差唔多可以为100%。 哇，咁紧要啊！ 所以点解我哋流行我哋嗰个信息咧，就系、你啱啱讲undetectable 就系我哋嘅所谓 U 等于 U。嘅裏邊第一個 U 啦，咁如果大家聽眾唔係好熟呢、這個slogan 嘅話咧，咁我講多少少，我哋依家有一個好重要信息，關於艾滋病醫學咧，就係、U equals U 呢個就係英文啦。咁中文就係、咧，我哋依家用咧有唔同嘅位地方用嘅中文係唔同嘅。咁我哋香港我哋暫時有啲學會採納嘅就係一個叫做測不到、傳不到嚇。咁、第一個測不到即係、第一個 U 咧就係、undetectable， 即係話血液裏邊唔能夠偵測病毒。咁第二個 U 咧就即係英文咧就係 untransmittable， 即係啱啱講過傳不到啦，就即係喺透過性接觸並不能夠將個病毒傳俾另外一個人。咁我哋已經畫上一個等號嘅嚇，畫咗等號喺數學庫裏邊就即係100%啦嚇。咁當然你話喺實際嘅情況裏邊會唔會有啲即係特別嘅情況啊？有啲異數咁，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但係我哋個信息，我呢個最緊要帶出就係話一樣嘢，就係話原來我哋有效藥物治療咧，如果將個病毒 度唔到嘅话咧，其实冇办法传俾另外一个人吓。咁、我哋排除咗，譬如话食食下药，上次抽完血半年之前，原来跟住冇食药，咁呢啲梗系唔得啦。咁、但系基本上咧，你可以咁讲就话，我哋系画上一个等号噶啦，已经系。 OK， 嗱，嚟紧咧就系12月1日，又系一年一度嘅世界艾滋病日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住有关呢一个 Wellness Day 咧，于是乎专题咧，同大家真系详细地咧去探讨有关艾滋病嘅种种嘅。咁我哋请到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就系林伟信医生啦，咁就系 Wilson Lam 咧同我哋讲下嘅。嗱，转头翻嚟咧，我想问一下林医生咧，就有关即系两个问题，因为最近咧而家就所谓兴起一只暴露前预防嘅一种投药，就称之为咧叫 PrEP 嘅吓。咁到底有几实用？咁而另外咧，我谂有一个嘅迷思咧，都系困扰住好多同志人，同志中人嘅，就系成日都讲话，只要你咧，唔会有呢个高风险嘅性行为咧，就应该冇事嘅。但系其实点样 define 咩叫做高风险嘅性行为咧？转头翻嚟，我哋问下林医生。 预料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同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二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次在早会呢，就想宣布一个计划，我和副校长每个月都会抽一位同学，然后去他家那里进行家访啊。 吓？家访？ 而第一位的幸运儿已经决定了。 究竟校长会去哪个学生家做家访呢？ 我都好想知道啊。约定你一起听实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我 熟得去藐视你，幻日幻文文自己。一日。 嗱，咁過兩日咧，12月1日咧就係世界艾滋病日啦。咁我哋即係每一年其實都會好關注呢一日或者呢個議題嘅。咁但我唔知道身邊嘅聽眾咧有冇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啦，即係留意艾滋病嘅發展啊，或者一啲新嘅常識啊，或者一啲新嘅即係測試嘅方式啦。咁所以我哋咧每一年都不厭其煩地咧都要提大家即係關注艾滋病。咁我哋今日咧就好開心啦，請到一個亦都之前有嚟過我哋節目做訪問嘅醫生，咁啊林偉信醫生啦，咁佢就嚟自呢个即系感染及宣传病专科嘅，咁啊欢迎 Wilson 嘅， 应该系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林伟信医生，你唔好讲人嘅 title 咧，就讲到乱晒， 医生 一字之差争好远， 医生唔宣传得噶， 系啦，就宣 系啊，医生唔可以宣传噶， 系啦， 宣染啊，宣染啊，感染 系 啊，你讲宣染都系错，应该系劝染，即系正音啊，你所有嘢都错晒，咁但系上嚟宣传系啱嘅，宣传正确对于艾滋病预防嘅知识 ，OK， 林医生你好， 系， OK， 嗱，头先跟住咧，我哋就会即系详细可能讲下咧，即系近年咧都好多人开始要提即系提出咧有关呢、這、一个即系暴露前啦，预防性投药啦，嚟到去即系 prevent 啦吓，呢、這个即系所谓艾滋病嘅感染嘅、就系呢个 prep 啦。咁但系即系讲呢样嘢之前咧，头先我都预告过啦，嗱，因为我成日都讲咧，就系、总之大家唔好做一啲高风险嘅性行为啦。我觉得咧呢一、這个 term 咧系对于同之间，尤其是男同志嚟讲咧，系好困惑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点 define 咧？我哋即系其实冇一本天书话俾你知，嗱呢样做得，嗰样唔做得，又即系呢一种咧就 80% 风险，嗰种就 50%。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等我哋有个指引就系、原来呢样高风险，如果我真系要做嘅话咧，我要谂清楚，同埋要即系谂过度过啦。 明白嗱，其实有冇一个好？一個所謂正統嘅一個講高風險嘅行為咧，其實我估原則性嘅即係未必話一啲數字上面去即係支持咁樣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其實 HIV 嗰個傳播嚟講咧，就一係靠體液傳播啦，好明顯。咁、那個體液咧係要包有呢個 HIV 嘅病毒先，如果唔係傳播唔到啦。同埋嗰個體液係會接觸到一啲我哋黏膜。就完整皮膚就唔會構成一個傳播啦。咁所以你會理解或者想像到點樣為止啲高風險性行為呢，咁一定係第一有一個帶病毒嘅人士啦。咁而呢個帶病毒上進行一個性行為嘅時候呢，就會係冇用呢個安全套或者冇正確使用安全套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候講話用安全套嘅時候，每個人嗰個準則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即係咪持續咁用啊，所有時候都用，咁個分別可能都會好大㗎啦，咁樣嚇。咁如果譬如話喺進行性行為嘅是但一方係有一啲性接觸即性病嘅話咧，咁因為佢會令到本身嗰個黏膜係有啲破損啦，咁亦都係會增加咗呢、這個傳播嘅風險嚇。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多個性伴侶啦，或者你本身嘅性伴侶好多時候講緊係原來係得嘅，咁你都唔知佢本身嘅健康狀況，咁亦都係一個所謂高風險嘅情況。另外近年咧就都有個現象，就係發覺大家係好多時候將呢個性行為好多時候同呢個藥物濫用嘅情況係會有個掛鈎嚇，即係有啲我哋所謂嘅 cam 分啦嚇。咁 cam 分個情況就即係好明顯，大家都明白係會有機會咧，係增加咗一啲所謂高風險性行為啦嚇，亦都係會增加咗，即係唔係其實唔係淨係講 HIV 嘅傳播，其他性病嘅傳播個風險亦都會增加咗嚇。咁我哋如果講緊喺性交嘅方法嚟講咧，肛交咧基本上嗰、那個傳染嗰、那個傳播嗰個機會率咧係大過其他嘅一個性行為嘅一個傳播率嘅，即係譬如比起陰道性交啊或者後交咧，比率上面係會高啲嘅。咁所以上述種種如果計埋曬咧，就係、是、所謂啲高風險嘅性行為咯。 OK， 嗱明白嘅，我諗即係男同志係對於咧進入式嘅肛交咧嗰個風險嘅程度咧，大家都好 aware 嘅啦嚇。咁但係問題係咧，我諗好多人都係關心就係、是、到底口交有幾大風險咧？係咪真係口交都要堅持一定要戴套咧？咁啊，從阿林醫生你個你嘅專業立場嚟講，你覺得譬如口交方面其實要做幾多安全措施先至叫做所謂合理嘅安全咧？ 如果就住 HIV 嚟讲咧，嗱，我哋个信息要精准啦、准确啦。如果就住 HIV 嚟讲咧，口交呢、這个性足嘅传播个风险不高嘅， 系 吓唔高嘅。讲紧如果譬如话，如果真系要有啲数字去讲咧，譬如讲紧大概咧系少于万分之一。 哦， 咁、 okay. 所以实际上嚟讲咧，系比起其他即系性行为嗰个传播个机会率的而且确系低啲嘅吓。咁、不过我自己觉得咁睇啦，就口交亦都可以传染其他性接触嘅疾病噶、 明白， 譬如 啊 梅毒啦、HPV 啦、淋病啦，咁变咗呢啲我哋都唔想有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唔好净系谂住 HIV 咯。 即系平时我哋刷牙咧，都好容易咧会即系刷到即系有少少流牙血嘅情况噶嘛，咁、所以就我就会觉得，如果真系用口交嘅时候，因为你咁容易你刷牙都会流牙血，有呢个伤口喺度啦，更何况即系如果你有其他病毒嘅时候，其实都好危险咯。 系啊，所以有个传言咧，有个有个说法咧，就系话你如果吓、即系开心之前咧，最好就唔好刷牙，以免导致口腔咧、 okay. 会有损伤，然后有阵时嗰啲所谓好轻微嘅损伤，其实你都未必察觉噶嘛，啱啱啊林医生呢、這个说法 啱嘅吓，咁、所以如果你见到系直头有溃疡啊、溃烂，你就小心啲啦，真系即系睇唔到嗰啲都要小心，睇到嗰啲啊，即系因为我哋啱啱讲嗰个，譬如万分之一个可能性就唔包括一啲，譬如已经好明显有个溃疡啊，好明显里边损晒啊，咁嗰啲直头有一个血液嘅接触噶啦，咁、就唔系话其他体液接触咁简单噶啦。 OK。好啊，嗱，喂，我哋转入直路啦，我哋真系讲下近呢几年间咧，就开始即系大家都讲得好多嘅，就有关呢、這个暴露前预防性投药，今次应该讲得啱啦、每一次我都错嘅，就呢个 PrEP 啦，PREP 啦，就系 PrEP 啦，有好多人咧就将佢比喻为咧就好似直人用嘅事后丸咁样嘅 ，OK， 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因为香港咧都系未即系好点讲咧，系可以公众啦，有一个即系介年末尾有政府资助 subsidize 嘅情况底下可以享用。有不少的一啲即系本地嘅，尤其是男同志咧，就通常咧就系去呢一个泰国旅游嘅时候咧，就喺当地嘅红十字会咧做埋呢一个验身测试之后咧，就买埋药翻嚟香港用嘅。OK， 其实呢一种咁普遍嘅做法，林医生，你觉得其实咁样安唔安全嘅咧？用譬如话泰国方面嘅药 嗱，我首先讲翻一样嘢先，呢、這个咧系叫做应该系叫事前药，唔系事后药， 吓系事前， 因为好容易混淆其实系啊。因为咧，我哋因为另外一个事后药嗰个英文咧，嗰、那个读法咧，就系 PEP， 就系 PEP， 所以 一读出嚟咧，其实英文读出嚟有时分唔到。咁我哋事前药歌咧，就系、是、英文咧，因为啱啱嗰个中文我都讲唔到啊，你唔好叫我复述。咁英文嗰个叫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所以就系 P 细加 RE， 系咪记住 P 细加 R， 跟住大家 EP， 所以读出嚟咧就系 PrEP。嗰、那個就係有個 R 喺裏面嘅，咁事後嗰個咧就係 PEP 就冇個 R 嘅，一個事前一個事後。咁事前意思就即係顧名思義啦，就唔係話接觸咗先嚟去預防，雖然佢中文上面都有個預防兩個字。咁嗰個事前就意思即係話，我哋喺有性行為接觸個 HIV 之前，已經喺個身體系統裏面咧有嗰個藥存在啦。咁所謂為之事前藥。咁答翻呢個問題，你話我哋如果唔用一個譬如話，在香港醫生處方的情況之下用那個事前藥，問題大不大呢？其實如果你剛剛講，譬如說泰國紅十字會給的藥物，我自己相信就沒有問題的，藥物本身下。但是我都知道呢，譬如有不同的人士用不同的方法，譬如說有時在網上買啊，叫朋友可能在其他國家，未必是泰國啊，那可能用其他一些都不知道個貨是 不知道貨源在哪裡 都有些懷疑啊，那個即都唔知係咪水貨添啦嘅，咁嗰啲就第一個藥物方面有個不確定性啦。咁第二咧，其實用嗰、那個呢、這個事前藥，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留意嘅地方嘅。其實一定係要有一個評估啦，亦都會有一個用法係用得正確啦，亦都係要定期嘅監察啦。咁如果冇咗呢啲配套嘅話咧，其實係有個風險存在嘅。第一就有個風險就係，譬如你食咗啲藥可能有副作用，你都唔知啦。第二就係譬如話咧，食個藥有可能用得不當嘅話咧，可能會增加咗你有個因為有個錯誤嘅安全感啊。其實就可能以為自己係有個事前藥保護住就萬能噶啦。咁其實未必係一定百分之百 效用噶嘛。如果特別係用得唔好嘅話，用得不適當嘅話，咁所以一定係有個評估啦，係有個教育啦，同埋有個監察先得嘅，係有個風險喺度嘅，用得唔啱 係。係因為隨便你由我知道係香港有啲 member 咧，都係上網去訂添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正如林醫生所講，你真係唔知道咧嗰啲係咪假藥啦，成效有幾多啦咁樣。咁我知道本地有一啲嘅艾滋病預防組織咧，就提供一啲佢哋覺得係比較可以信賴嘅一啲網站咧。如果大家決定咗係透過網上面去買PrEP 咁樣啦 ，OK，好啦。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我記得早幾年前咧，當 PrEP 咧開始有人去講嘅時候咧，咁好多啲衞生嘅組織咧都堅持話嗱，如果你用 PrEP 咧，唔係話 PrEP 就可以代替安全套嘅，佢都 recommend 就係話兩樣都要一齊用嘅。嗱，呢个系理论还理论啦，但系实际咧，我认识好多 member 咧，佢哋透过其他途径去用 PrEP 咧，佢哋真系唔会两样一齐用嘅。如果佢用得 PrEP 嘅话咧，佢哋就唔会用套噶啦。我唔系话个个啦，但系其实我认识大部分都系嘅。咁对于林医生嚟讲，即系若果只系任择其一，咁其实有几安全咧？如果两样要相比，你服用 PrEP 啊，定系继续坚持戴避孕套？ 呢、這個問題唔容易答喎，喺醫生嘅角度嚟講，即係如果你問我嚟講咧，一定係醫生一定係叫你兩樣都做足嘅， 係 即係好難話係叫你做一樣唔做一樣，因為點解咧？第一樣嘢就係話每一個即係預防嘅方法，始終係有一個唔係100%。效能嘅即係譬如我啱啱都提過安全度，譬如話你用得不當或者係唔係話好正確咁使用，一路都有用嘅話咧，係唔排除即係都係有感染到個機會啦。咁第二，譬如藥物都情況都一樣啦。雖然我哋知道即係用呢個事前藥嗰個成效咧，喺啲研究嚟講咧，係其實嗰個成功率係非常之高嘅，即係至少都超過90%嘅。咁但係一樣係有一啲個案咧。近年我哋都發現到有啲個案咧，其實係會有問題出現嘅，即係譬如舉一個例啦，譬如話可能你用嗰個藥係食錯咗份量，或者係身體裏面個濃度不足，或者係對方嘅病毒咧原來有抗藥性嘅，即係對你食緊嘅預防藥，咁係亦都係有機會造成嘅感染。咁而啱啱都提過，我哋除咗諗 HIV 之外咧，其實要諗埋其他性病噶嘛。即係譬如啱啱又係講翻嗰個梅毒啊、衣原體啊、支原體啊、淋病或者丙型肝炎啊。早前我哋喺嗰個同事界亦都有個甲型肝炎嘅爆發。咁呢啲其實都有其他嘅疾病預防。咁你冇咗是但一樣咧，其實都係會有個健康問題嘅出現。咁所以醫生嘅角度咧，就一定係兩樣都做嘅。我就好難話俾你聽邊樣嘢係緊要好啲啦。 系，咁所以喺現實嚟講咧，我知道好多 member 咧，如果服 PrEP 嘅話咧，都係未必會用套啦，咁即係會二擇其一啦。咁但係我覺得喺你作呢個私人選擇嘅時候咧，即係聽一聽即係專業醫生咧，即係所講，即係當中牽涉嘅風險嘅話，你自己再衡量，然後作自己嘅一個決策。只可以將個抉擇留翻俾即係用家啦，我相信係嘛 ？OK， 但係咧，即係講到 PrEP 咧，我見到咧又係即係醫學嘅發展係真係日新月異嘅。我係啱啱呢個禮拜咧，先至睇到外國一啲嘅文獻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好似出現咗一種注射式嘅即係 PrEP 啊，因為而家一路出嘅 PrEP 咧都係即係每日要服食啦，即係好似女士要食呢個即係避孕丸一樣嘅。如果你停服咗咧，就可能即係或者你隔日先食咧，又即係唔記得咗食咧，咁嗰個效果就即係。会大打折扣嘅。咁其实呢种注射式嘅所谓 PrEP， 有几大机会喺短时间之内真系会有机会出现咧？ 其实个机会好大嘅。咁其实我哋我都可以翻翻转头讲翻，其实我哋呢啲所谓即系 HIV 嘅一啲预防药，其实咧嗰个药本身都系用作治疗用途嘅。咁所以其實只係話我哋好多時候當治療用途嘅時候，我哋會選擇三隻或以上嘅藥物啦。咁而好多時候作為預防嘅性質嘅藥物，我哋選擇就唔係三隻，通常會用兩隻嘅。咁因為佢哋都可以達到一個預防效果，即係雖然佢好多時候兩隻未必做到治療嘅效果，咁但係兩隻放預防咧就 OK 嘅。咁所以我哋口服咧，大部分情況都係用兩隻口服去預防嘅。咁而喺近年發展到咧，因為一啲所謂嘅納米技術，能夠將嗰啲藥物咧縮細，然後咧就打針，然後喺身體裏面咧嗰啲藥物係會慢慢咁釋放翻出嚟嘅。咁就達至咗一個係一段時間打一次針就可以等於你日日食藥咁嘅效果啦。咁其實咧喺呢、這個咁嘅針嘅針劑嘅藥物咧，其實已經喺治療方面已經喺個別嘅國家已經攞咗呢個批核用緊㗎啦。 即係譬如好似加拿大咧，已經用緊呢啲針劑去作為一個治療艾滋病嘅一個情況啦嚇。咁而啱啱你提過咧，就係比較新嘅發展，就係原來啲針劑同樣情況係可以做到一個預防嘅效果嘅嚇。咁研究仲做緊嘅。咁不過喺數字上面呢，好似暫時睇到呢係比起呢個口服藥係稍稍落後少少嘅。咁至於到底幾時會有出台可以真係用到呢，我估喺短暫嘅將來都應該會有機會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真係講喺香港，因為我哋香港針劑嘅治療其實都仲未註冊或者批准用嘅，因為我哋都要睇翻其他國家到底係咪批准啦。咁可能預計可能未來一兩年嗰個藥物都會即係喺香港註冊同埋會用到咯。咁再睇下即係其他國家嘅作為預防嘅註冊嗰個專利係幾時開始咧？咁理論上喺香港都會有機會用到，所以預計咧喺未來幾年咧，無論係治療或者係作為預防咧，呢、這個針劑藥物都會我哋喺香港市場出現嘅。 OK， 嗱，头先你提到啦，加拿大已经有呢个针剂嘅，即系所谓 PrEP 啦，已经提供紧啦。虽然可能喺有限嘅范围里边啦，治疗啦。咁但系就其实点解即系林医生你点睇？譬如香港嘅医疗系统咧，即系我谂喺好多方面咧，无论系由政府资助去提供即系所谓 PrEP 啊呢一种预防性投药啦，以至到可能即系其他喺艾滋病嘅即系治疗方面嘅发展咧，点解俾我感觉总系有种滞后咧？ 都係嘅，因為你見到即係譬如話喺我哋附近周邊嘅一啲地區或者國家，其實 PrEP 已經大行其道，你可以話咁。一大行其道，即係除咗係坊間做緊咧，其實亦都係一啲即係政府或者係一啲即係附屬嘅機構啦，一啲正統嘅機構去提供咁樣。就算譬如內地都有提供呢啲咁嘅即係 PrEP 嘅藥物咁樣。咁但係當然每個地方嘅情況有少少唔同啦嚇。因為我估我哋政府其實亦都喺早前有啲文件發布講翻即係關於對 PrEP 呢個立場咧。其實基本上嘅立場咧就係支持嗰個 PrEP 嘅用，亦都係認為 PrEP 咧係有一個實際嘅效用喺度。就一定不是说觉得 PrEP 即对个效用存疑，不是这样的情况。不过就到实际要即推行，即特别是一个即地区性的一个卫生的一个策略呢，就可能顾虑就相对来讲比较多。即第一就譬如说讲紧个配套啦，讲紧嗰个实际我哋喺香港用呢 PrEP 到底一个人士到底会唔会有其他问题出现呢？举一个例啦，譬如说一个叫做有一个概念叫风险补偿嘅，即系话原来我用咗呢啲药呢，我就會好似你啱啱咁講啦，二擇其一嘅啦。我其他啲保護措施乜都唔做啦，咁反而會有其他問題衍生到出嚟。咁呢啲咧，因為我哋過往喺做呢啲事前藥嘅一啲研究，都係一個比較有系統性、有規範一個人群一啲，因為佢做緊研究嘛，所以嗰啲通常個監察係比較嚴謹一啲。咁好多時候喺呢啲咁嘅一啲政策咧，好多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本地嘅一啲數據咧去支持，即係話喺本地實際係做得到。本地嗰、那個文化係亦都係可以接納得到用呢個事前嘅藥物去做得到嘅，而唔會有其他嘅問題衍生嘅。咁所以因此咧，譬如中文大學其實喺過去幾年咧都有開始或者都完成咗部分嘅研究咧，都係關於我哋本地嘅一啲人士用 PrEP 嘅情況咁樣嚇。咁變咗要有即係種種嘅本地嘅數據啦。有我哋現行有配套可以做到呢個事前藥啦，最後亦都係有一點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話業界即係講緊業界講緊藥廠，譬如佢哋個藥物，因為始終佢哋係仍然有一個預防嘅藥物嘅專利權喺度嘅，咁變咗佢哋會亦都去對於嗰個藥物個價錢係有一個控制權喺度啦。咁依個要睇下譬如藥廠同政府嗰、那個溝通或者商量係點樣。有冇辦法將嗰個價錢降低咧？咁呢啲都係即係種種要考慮嘅因素咯。 嗯，明白。可能真係有好多嘅 concern 咧，然後先至可以咧行到呢一步啦。咁但係問題係咧，即係其實喺今時今日啦，呢個疫症蔓延嘅世界裏面咧，其實即係每一天我哋見到有新嘅疫症會出現啦嚇，以至到而家我哋面對緊係全球大流行啦。咁我相信其實要研討係要研討，係需要一個過程嘅。咁但係希望政府又或者係本地嘅醫療機構咧，真係要加快步伐咯。因为正如我哋先讲过啦，其实呢个艾滋病已经困扰咗我哋三十几年啦。OK， 而家我哋真系 target 2030年，我哋一定要根治呢个所谓世纪嘅曾几何时系称之为系绝症啦咁样。咁所以 我都希望 即係政府咧可以做多啲資源，係即係其實我哋講咗咁多年，其實係治療，同埋我哋都係講緊即係唔好歧視一啲病人啦，或者要即係接納即係依個病嘅大困者咁樣啦。其實依方面嘅即係工作，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再加多少少落去。咁其實我覺得個環境好咗好多噶啦，不過我覺得要繼續去即係根治嗰、那個即係歧視化咧，其實都仲要花多啲時間。 OK， 好啦，咁我哋真係希望啦，臨尾就係好快會有即係PrEP 喺香港全面可以 available 啦，俾 member 又或者其他嗰啲有需要嘅人士可以享用啦。亦都希望嚇，而我哋聽到咧就係話有關呢個 COVID-19 咧嘅 vaccines 咧，應該可能係明年嘅春天有機會會出現噶啦嚇。咁我哋寄望甚欣啦。咁今日好多謝阿林醫生，咁啊多謝你即係為我哋提供有關喺2020年咧，我哋對於艾滋病眾多仍然存在一啲迷思咧，可以提供一啲專業嘅意見同埋答案嘅。多謝你林醫生。 Thank you. Stay safe. I was bruised and battered. I couldn't tell what I felt. I was unrecognizable to myself. I saw my reflection in a window and didn't know my own face. Oh, brother, are you gonna leave me wasting away 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Felt like stone. I heard the voices of friends vanished and gone. That night I could hear the blood in my veins, just as black and whispering as the rain 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通识科过去十年争议未停止，课程无框架，冇经审批教科书，系第一日已经出现问题。而通识科好多时候变成辩论时事，学生容易受到某一种指导意见影响。林郑月娥否认改革通识科系政治凌驾专业。强调上任至今在教育上都是专业领航，有学生担心教材会被政治审查。林郑月娥说，教科书审批有多年机制，并非教育局说了算，又说国民身份认同不等于不可以批评，只是要尊重中华民族。通识科日后会改名， 林鄭月娥說最重要是內涵，形容是重新開始。有线电视新闻部就早前油麻地唐楼的致命火警向屋宇署查阅涉事大厦的图则，但是被署方拒绝。屋宇署回应说，若果知悉传媒查阅楼宇记录的申请是同大火有关，署方基于公众利益会提供有关资料，屋宇署会尽快联络有关传媒跟进。署方表示，申请查阅图则的人士需声明申请目的是否属于建筑物条例相关条文所述的事宜，或者列明其他目的，以便建筑事务监督判断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油麻地广东道一栋唐楼今个月15号发生大火，造成八死多人受伤。有线记者事隔一日到屋宇署的楼宇资讯中心查阅大厦建筑图则，并在申请用途一栏填上新闻。中心职员当时说，新闻报道不是一般的申请用途，要交由上头审批。不过一个星期之后，有线收到屋宇署通知，未能处理查阅图则的申请。英国伦敦有人示威，反对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实施的封锁措施，最少60人被捕。示威者在市中心购物区的牛津街和摄政街游行，他们都反对戴口罩和接种疫苗。部分人手持写上停止控制我们以及不要再封锁的标语。根据目前的防疫措施，英格兰禁止大型集会，示威者未有凭警方要求散去，有人向警员投掷玻璃樽和烟雾弹，多人被锁上手铐带走。伊朗最高级核子科学家法克里扎德遇袭身亡之际，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返回波斯湾，海军强调部署不涉及任何具体威胁。美国海军驻巴林的第五舰队发言人发表声明，指有关决定同美军将会削减在伊拉克同阿富汗的驻军有关，以确保军方有足够能力防止任何在撤兵期间针对美军的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二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音乐说，欧锦棠的音乐选择 ，Sound of Silence。 我听到我会喊嘅。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我记得我有几次嘅病发嘅经历，有一次我喺某一间即系连锁咖啡店，一摆低杯咖啡。呢、这个我哋叭系咁喊，喊完之后冇嘢噶，冇嘢发生咁噶，跟住抹眼泪，跟住一抹，死啦！头先做乜啦？你谂下啲人会点睇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ming News。 喺台湾第57届金马奖完美落幕之后 ，Netflix 随即宣布将入围五项大奖，并且最终拎咗最佳摄影同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嘅台湾史上最卖座同志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上架。《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系一部依家严时期为背景，讲出台湾性别人权进程嘅爱情电影。呢一套嘅电影以两位高中生嘅同志爱情故事为主轴，同时呈现出台湾解禁后嘅抑压、保守社会氛围，对仍然喺度认识性向情窦初开嘅高中生嚟讲，带嚟非常多嘅冲击。而片中嘅两位主角嘅激情演出，亦都充满互动嘅火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将会喺12月23日台湾时间下午4点全球独家上线，有兴趣嘅朋友就要留意啦。一名男同性恋者声称在24年前开始同他的男伴侣在同一个公屋单位同居，之后两人协议以男伴侣的名义购入公屋，而两人之后一起供楼，但是男伴侣在今年初去世之后没有留下遗嘱，他因此入禀区院要求法庭裁定他是该单位的实益拥有人，并且要求法庭下令男伴侣的遗产代理人将该单位的业权转到他名下。入禀状指原告在1990年开始同姓陈的死者展开同性恋关系，而陈当时是同家人同住在涉案的蓝田公屋单位，之后死者在1999年透过租置计划以200,000+购入这个的单位，并且同原告商议这个单位作为他们日后同居的居所，两人达成协议和安排，而死者作为这个单位的注册业主，原告同佢一起供楼支付日常消费，而原告之后亦都有履行相关协议。另外原告又先后两次支付20,000同埋370,000港元装修有关单位，而男伴侣喺今年2月去世冇立下遗嘱，原告话佢哋都应该拥有呢个单位嘅实益权益，所以希望死者嘅遗产代理人将有关嘅单位业权转到佢嘅名下。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好唔该晒 Tanner 吓。讲开呢个 Gaily News 啦，有一样嘢咧，即系本地发生系呢一两日，我哋先睇到报纸先知道嘅，都值得拎出嚟同大家讲下。 咁啊，话说啱啱近排大家都会见到啦，即系运输署就首先已经系推咗唔要 Be Water 呢一个车牌啦，就话惊影响呢个嘅即系安全，咁所以就唔俾人去即系有呢个车牌。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仲有另外一样嘢咧，都系同呢啲名啊、字定啊有关嘅。咁啊，话说咧，其实你个苹果产品啦，好多时候咧，你买嘅话咧，都可以咧喺嗰件 product 上面咧，去刻一啲嘅字句，又或者刻一啲嘅名，然之后你可以当礼物送俾人，又或者可能自己自用嘅时候有自己嘅特色咁样啊嘛。即系正如我以前都曾经有个即系 product 上面系有自己个名嘅咁样。咁啊，但系啦。系啦，呢、这个咧就系一个几有趣嘅事件啦。咁啊，就系因为咧，我要揾翻少少个名字先啊，唔好读错佢个名啊。咁咧就系话说咧，南区区议员袁家伟咧，佢就之前咧买咗一个Apple Pencil 啦，咁啊谂住啊，不如我喺上面咧刻啲名啊，咁啊起码人哋执到嘅时候咧都知道个支笔系我嘅咁样样啦。咁啊就首先咧，原先咧就话啦 ，Liberate Hong Kongers 系用呢一个字眼。咁但係呢有关嘅即係店铺呢或者嗰个网站呢就同佢讲返啊呢啲字眼呢似乎係即係过唔到呢个审查喎，咁啊唔可以刻喺你嗰个嘅即係 product 上面啦咁样。咁然之后呢嗰、那个亦都係咁话呢，就係话个系统呢係会自动去审查嘅，即係如果你要再去用呢啲字眼呢，我就要交俾人为去审查啦咁样。咁啊好啦，跟住袁家伟话咁我就唔用呢个啦，咁我改另嗰啲字眼，就係、是、Liberate Hong Kong Gay 得唔得咧？咁样咁啊，点知咧都唔俾喎。咁啊，然之后大家就一路讲啦，吓咁，但系其实苹果嘅 CEO Tim Cook 都系一位出咗过去嘅自己人噶啦。咁点解即系譬如你可能刻呢啲机嘅字眼啊，或者诸如此类都唔俾咧？咁样样 系啦。咁而家我哋身处一个咧，其实都几奇怪嘅香港吓，有好多嘢咧都系突然间唔准啦。咁但系就又攞唔到嗰个咧好真实嘅，又或者系好全面嘅答案，系解释俾我哋听点解唔得噶嘛？即系例如好似有啲区议会就话要改个挥春嘅名，就是、印挥春。 关就系咩一世平安，又话敏感又话唔得啦。OK， 咁原来跟住头先你提到有关即系车牌啦 ，be water 又唔得啦咁样。咁但系个解释咧就比较奇怪嘅，个解释就系会道路会导致咩话？道路驾驶者同埋使用者嘅安全。咁我谂下点解会用 be water 会令到大家唔安全咧？咁样，咁大家都其实意识到哦，呢、這个应该系同呢个政治审查系有关噶啦。咁但系有关方面咧，俾个理由你嘅时候咧，又唔系用呢个咁嘅理由噶。咁但系今次啦，到审查嗰样嘢咧，我想问一下，苹果几时变成咗一个审查机构噶？佢卖嘢噶啫，吓？点解你会审查乜嘢敏感？咩叫做唔敏感？同埋乜嘢系可以黑？咩唔可以黑咧？呢、這个唔系应该由消费者嚟到话事嘅咩？喂？ 我谂咧，佢哋黑咩字咧，都会睇下先嘅。咁我谂粗口当然系唔得啦。咁但系可能依一个佢会唔会自己系太敏感咧？即系我谂喺外国嚟讲 ，liberate 依个字，有时即系有啲唱片都叫 liberate 噶啦。即系我都记得好似即系Christina Aguilera 都有一只唱片叫咁嘅名。咁系咪依只唱片都要禁播咧？咁我又觉得唔系咯。咁可能佢哋会唔会真系太即系对于太多字会？变得越嚟越敏感咯，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咁样，即系一个字、两个字都去，即系都 challenge 佢，或者系唔俾佢登嘅话，咁我相信会有更多人可能会谂一啲唔同嘅字问下佢，即系得唔得咁样。 系啦，嗱，咁我不如提议啊 ，Tiffany 啊，袁家伟啊，试下不如我、哦、第三个选择啊，我系 liberate 都要用翻 liberate 嗰个字，但系我系 liberate 机添曲啊。得唔得？嗱，冇问题啊，系咪先？嗱，嗰样嘢完全同香港又冇关啦，系嘛？又冇任何政治上面嘅敏感嘢啦。咁啊，添曲唔系屈佢系机噶嘛，佢真系自己已经 come out 晒噶啦。咁 liberate 机添曲，睇下佢得唔得，睇佢点答都好嘛，我觉得。 咁然之后可能就话，因为 Team Cook 已经出咗季，所以其实唔 需要 liberate 啦，系嘛？ 系啦， 或者我哋可以写 liberate the world 咁样咯。 唔系今时今日，我觉得要 liberate 埋呢个 Apple 啊，既然佢哋咁多嘢都唔俾，系嘛？liberate Apple 咁啊？ 或者又可以试下，中文唔得，咪英文唔得，咪写中文咯。 呢个世界冇 Google Translate 嘅，你博佢唔识睇系嘛？ 即系自由、爱与和平，我觉得。我觉得都 OK 啊，咁就即系我谂每个人都有去自己选择想刻啲咩上去嘅理由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咁私人嘅物品咧，其实唔影响到即系其他，即系唔系个人都会睇到你支笔写啲乜嘢噶嘛，咁我又觉得应该唔需要咁即系小题大做咯。 系啦 ，OK， 嗱呢都系一个即系审查处处嘅世界啦，咁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嚟紧2021年会有一个更加 liberal 嘅世界出现啦。咁但我都想即系提一提嘅，咁大家都即系其实好关心有关即系美国大选啦，咁而家 Trump 都系继续。唔认输啦， 系 OK。咁但系咧呢边商佢就唔肯认输啦，就继续话要告上法庭为止啦。咁啊，跟住唔知道个时候嘅发展系点啦。咁但系 anyway， 咁因为一月份咧理应咧就系拜登要理身噶啦嘛，咁所以即系变咗嗰个要筹组内阁啊，同埋即系要安排嗰、那个即系政权嘅移交咧，要开始做噶啦嘛。你唔认输一件事啊，啲工作都要展开噶啦。咁所以最近咧，其实拜登咧已经系宣布咗咧佢啲内阁名单。咁而今个礼拜咧零零舍舍咧。他就宣布在他的内阁名单里面出现了第一位出柜的男同志 OK 咁然后呢就 appoint 他做什么的位置呢就是做 social secretary 你知不知道职责是做什么的职责呢最主要呢就是安排同埋去设计计划同埋搞在白宫里面的大小宴会啊所有的活动的咁原来呢、其实喺奥巴马年代呢同一个嘅 poster 就係呢个 social secretary 呢当其实嘅奥巴马呢都 appoint 咗一个真係出咗轨嘅男同志嘅。嗱所以呢我突然间想研究一下同大家研讨一下。即係我哋梗係欢迎係咪喺一个即係白宫嘅幕僚里面呢有出轨嘅同志啦中人啦系咪先。可以一展佢哋嘅拳脚同埋实力呢话俾大家知道其实佢哋都可以担当重任啦。咁但係由奥巴马年代同而家拜登年代同一个出柜嘅 gay man, 都系喺同一个嘅 post, 就系 social secretary。系咪喺佢哋嘅眼中原来 gay man 只可以搞活动啊搞 function 啊搞 dinner 嘅呢 即系佢觉得系 social butterfly 系啦 嘅化身， 其他嘢就唔会叻噶啦，净系做呢样嘢先叻嘅咧，系咪？咁我觉得吓，系咪佢哋对于 gay man 都有多啲即系 stereotype 嘅睇法咧？ 咁我谂， 我諗知人善任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你作為老闆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你要有一個咁樣嘅認識咯。咁我都覺得咧，其實機人咧去搞 party 啊， 係真係幾叻嘅， 係真係幾出色嘅，亦都係即係真係一個幾吸引人目光嘅。同埋你聽下，即係做 social 呢一 part， 梗係同 social media 都可能有關㗎啦。咁可能你登啲相出嚟，哇，個個都爭住去 post。个个去 share 啊，咁其实都赚咗一啲宣传嘅效果嘅。 系啦，咁但我就期望咧，如果即系终于有一日咧，白宫里面咧，其中一个幕僚咧个 post 咧就是、由 gay man 嚟到去担当，嗰、那个系国防部部长，咁我就觉得哇，呢、這个世界真系改变啦，同埋真系 liberate 啦，系咪先？ 系。 不过讲开呢个白宫咧，我都想提多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第一夫人啦，好快就要转啦，咁但系暂时而家呢一刻嘅第一夫人都系 Melania 噶嘛。阿 Melania 啦 ，OK， 咁但系咧就原来我听到咧，今个礼拜有人爆咗啲消息咧，喺白宫唔知点样弹咗啲消息出嚟，咁话 Melania 咧，其实你知啦，第一夫人其实基本上冇乜好实际嘅一啲工作要做噶嘛，通常都系设计下白宫啊，摆下圣诞树摆喺边啊，用啲咩卡 去 通噶嘛， 吓 探访咁样啦， 上下机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喺今年嘅 Prime Month 咧。嗱，雖然世界各地嘅好多同自由行都已經 cancel 咗啦，咁但原來今年嘅 Prime Month 咧，聽聞原來 Millennial 咧係有個主意咧，就係話其實佢係想粉飾到咧成個白宮咧係用 rainbow colour 啊，直情係要咧即係 light up 成個白宮嘅嚟到慶祝呢個 Prime Month 嘅，但係最終冇成事。冇成事原因咧，就因為現任嘅白宮嘅幕僚長就係、是、Chief of Staff 就係 Mark Meadows 咧，就非常之反對。佢唔想白宮咧，就係咁出面同埋咁鋪張咁去支持呢個 Prime Month。咁即係話啊，原來 Millennial 俾我哋想象之中咧，都幾 gay friendly 嘅喎，原來。 係，我仲以為你啱咁講嘅時候係佢老公反對添。 我諗佢老公應該好唔得閒㗎啦，呢啲嘢即係留翻俾老婆做啦。佢應該唔知添啊，知嘅時候我估佢都會反對啦嚇。 唔係，我諗佢嚟自一個即係一個咁花花世界啦，即係佢過去嘅生活啊，或者佢個人即係個 model 嚟噶嘛，好似話佢。咁我相信咧，佢對於即係同志啊，即係 LGBT 啊，或者呢種生活方式咧，其實佢本身唔係陌生嘅，亦都係可能佢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亦都係一個同志中人咯。咁所以可能佢對即係 rainbow 啊，即係呢啲咁嘅 pride celebration 咧，其實佢都可能恨咗好耐噶啦，呢四年已經禁咗好耐咧，令到佢好想做一次咁样咯， 不过咧，我就觉得其实今次咧俾人 ban 咗咧，都未必唔系好事嚟嘅，因为咧，即系如果佢真系俾佢发版去粉饰呢个白宫咧，变成咧七彩颜色嘅话咧，可能系鬼个马六都唔顶噶，因为以往嗰几年咧，佢每一年系将白宫咧粉饰圣诞嘅时候咧，啲人都系批评到咧，系闹到咧，哇！你搞到咧摆棵圣诞树，整到白宫里面嗰啲冷巷咧，完全好似 shine。里面嗰间酒店咁样，系得个得人惊啊！完全都唔 warm， 鬼咁冰冷咧，仲有只阴森添啊！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好惨。 咁呢个系 taste 嘅问题嚟嘅，咁我哋都救唔到佢嘅。 系啦，呢个系有 taste 同埋冇 taste 嘅问题啊！ 佢都要请翻个即系机嘅，即系搞活动嘅人咯。不过唔使请啦，而家唔需要啦，已经 系。系，我谂佢要请人系开始要帮佢 pack 定啲嘢咁样咯。 Come on。 好啦，咁我哋头先即系大四一個鐘之前咧，我哋就講咗好多關於即係 Wellness Day 啊、AIDS 艾滋病、HIV 嘅嘢啦。咁其實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少少嘅即係上網做咗一個 research 啦。其實咧喺英國啦，呢個 news 咧係嚟自 BBC 嘅。咁喺英國咧，2019年咧驗出感染呢個 HIV 嘅同性戀、雙性戀嘅人咧係總共有1700個人，亦都係20年嚟咧最低點嘅。其實最低嗰陣係2000年咧，只有1500人呢個數據啦。咁其實 compare with 呢、這個異性戀嘅人士咧，係只不過相差100個人嘅，亦都係咁多年嚟咧嗰個相差嘅數目咧係最少嘅。咁 total 嚟講咧，其實 佢哋上年2018年嘅感染人數咧就係4880啦，咁2019年咧係4139嘅，亦都跌咗，即係跌低咗10% 咯。咁其實呢個一個係一個都幾令人即係振奮嘅消息啦，因為英國公共衛生部咧就話呢個下降咧其實都可能有幾個原因嘅，因為都大家係已經即係好習慣地使用呢個安全套啦，亦都頭先講過啦，係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嘅，即係廣泛性嘅使用啦，亦都可以減少咗感染啦，亦都啲人亦都多咗去做篩查啦，同埋篩查之後一個即係治療方面嘅即係 support 咧，亦都好快，所以咧令到咧即係感染艾滋病人數咧，其實喺即係呢幾年咧都有下降嘅趨勢嘅，亦都佢哋都會樂觀，希望見到咧2030年咧真係可以即係將呢個病咧完結咗去嘅。 OK， 但係頭先你提嗰個英國嘅 study 咧，就係2019年噶嘛？ 係啊， 我覺得咧喺2020年咧年尾咧再做一個調查嘅時候咧，我諗嗰個咧數字係更加樂觀。因为可能是近乎零，因为这个 lockdown 的日子全世界大家都是 sexless， 是没有 sex 的，很安全，性伴侣就是自己。 嗯，那所以其实即 lockdown 期间呢，即大家真是即要想要做些什么呢，有时都真的想到头都大埋的。但是刚才呢我们听 Gay News 的时候呢， Tana 都提过啦，那一套呢很受欢迎的台湾同志电影咧，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咧，其实咧好快就即系12月23号喺即系 Netflix 有得睇啦。咁我又觉得吓、即系我自己好好奇，因为我自己都有睇 Netflix 啦，我自己都会谂啊，其实 Netflix 咧有冇啲比较真系三级少少啊，或者香艳少少嘅即系戏啊，或者 TV 咧，我哋可以睇到嘅咧。咁但系原来我 check 完之后咧，系冇乜嘅，但系都有嘅。咁我就即係寫低咗一啲名啦，睇下大家會唔會即係真係 lockdown 期間或者聖誕節咧，即係除咗睇頭先我講嗰套《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或者都想睇下即係以下一啲咁嘅片咯。咁其實咧，原來咧，即係我又 check 下嘅時候咧，我發現原來咧，佢哋唔同嘅片種咧係有唔同嘅代號嘅，即係有一個 number 嘅。我 check 到咧一個叫多元性別片咧，佢嘅代號叫5977嘅。我之後咧放翻條 link 俾大家，然後你加翻呢、這個。number 上去咧，你 search 咧就會彈咗去嗰啲所謂嘅多元性別片出嚟噶啦。 咁你有冇 check 到？即係譬如話有個 number 咧，就係指嗰啲片咧，嗰啲片種咧，著衫係比較少嘅。 佢就冇，佢有 冇呢個 category 片啦？或者有啲叫咩兒童片啦，或者係成人動畫啦，但係成人動畫就唔係真係即係唔係鹹濕嗰啲，係真係俾成人睇嘅。即係卡通片啦，所謂咁亦都好多唔同嘅代號嘅。咁跟住後來，咁當然啦，我又 check 咗邊一啲真係啊，大家都可以即係過一個熱辣辣嘅聖誕節嘅片嘅。原來咧，即係我見幾多咧，都係一啲即係同志片嚟嘅，尤其是係女同志片啊。咁包括咧就係、是、即係之前其實呢套我都未睇嘅，就係、是、即係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啦，就係、是、 我睇咗啦， 接近無限透明的藍色，據聞係好多依個即係性愛場面入邊啦，咁亦都係 唔單止啊，性愛場面唔單止啊，阿 Tanner 都有睇啦，係咪？我記得我嗰次我同阿 Maggie 啦，同埋阿嫂一齊睇嘅就係 Karen 啦，咁我覺得嚇、即係其實已經唔係好啱我睇噶啦，唔係放我睇啦，咁但係我覺得，咦，見到隔離嗰兩個 lesbian 佢都睇到呆咗，嗰呆咗就係、是、因為嗰啲性愛場面係好耐啦，嗰啲床戲 好長， 好耐好長啦，咁同埋咧。是好多好劲嘅 close up 嘅。嗰啲 close up 系埋到嘅地步呢，我淨有少觉得嘩，我系咪睇緊手术片呢，因为佢埋到嘅地步系你觉得唔似床戏，好似系动緊手术嘅 close up 咁样。 唔系，咁可能你而家用一个电视荧光幕大极咧，点都唔会喺个戏院嗰。 哇！你试下 IMAX 睇啊， 明唔明啊？ 你试下 IMAX 睇啊，我谂嘢系咩？今时今日嘅身子真系晕咗啦，已经。 唔系咁，所以好似 Coco 就系话，而家佢可以喺 Netflix 度睇嘅时候，咁我俾尽你屋企嗰个电视，可能唔知55寸、60寸咁样样嘅时候，点、都唔会带得过一个戏院嘅荧光幕嘅，咁应该就会好啲嘅，我谂。 唔系嗰时入戏院咧，冇一个咁嘅心理准备，哇咁 close up 同埋咁耐咁嘅嗰个 scenes， 咁可能而家睇电视，即系可能自己睇啦，或者同自己最亲密嘅人睇，咁又个有另有一番。 翻風味嘅。 唔係，因為我覺得個感覺好唔同嘅，即係我哋係講真，我哋有啲咩未睇過係咪先？有啲咩真係會嚇到我哋啊？但係自己喺屋企睇嚇，即係睇串流也好啊，又即係同自己心愛嘅人喺度睇咧，嗰樣嘢好 private 噶嘛。但係咧電影院唔同、啊嗯，你可能同朋友啦，你可能同屋企人睇啦，然后你见到一啲咁劲嘅场面嘅时候咧，系嗰刻啊死啦！我咩反应好咧？我系咪应该唔俾反应咧？即系嗰只要逼自己唔俾任何反应咧，其实系好攰嘅一件事嚟噶嘛？ 唔系，其实都系嘅。就算我哋有时自己睇一啲同朋友睇戏啦，突然间有啲即系可能同志啊，或者可能又唔系同志，或者一啲性欲场面系即系突然间好劲嘅。即系如果你个人喐得好劲嘅话咧，人哋会觉得你系咪有反应？或者你系咪想即系遮掩啲乜嘢啊？咁所以咧，我哋都会突然间僵咗先， 系啦 ，freeze 咗， 系啊，僵咗啦，僵咗， 系啦， 又要忍笑，系啦，费事影响大家嗰啲吓咁情色嘅情绪，系咪咁 erotic 嘅情绪？所以其实咧喺公众场合睇呢啲戏咧，啊，其实唔系咁 enjoy 嘅，就讲真。 系啊，同埋有少少希望 AI 快啲过啦，即系我想，其实即系有时真系想喐啊，唔系有生理反应想喐，我真系有啲手臂喎，我真系想翘一翘只脚，但系你知呢啲嘢突然间咁敏感时刻，你又做啲咁敏感动作咧，咁人哋就会有啲即系有啲你另外嘅想象噶嘛。 系啦、 啊， 无啦啦嗰啲咁干柴烈火嘅一刻咧，个 close up 嘅时候咧，然后跟住咧又啜啖可乐嘅时候咧。 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又觉得啊，趁呢、這个即系圣诞期间，你咁多日嘅假期，其实又未必出到咁多日街嘅话咧，即系上网咧，即系可以睇下呢个电影咧，其实都一个不错嘅选择。因为仲有其他两套片咧，我都觉得系 lesbian 片嚟嘅，一套咧就叫做 Below Her Mouth， 一套咧就叫做 A Perfect Ending。咁我觉得咧，呢两个相咧，其实都系两个女人喺张床，同埋两个女人喺度锡。咁我谂都同啲即系 lesbian 有关嘅电影。 OK， 咁或者我哋日后啦，都陆续喺每个星期嘅自己人里面咧，都介绍一啲我哋喺网上串流嘅一啲平台啦，揾到同埋发现到嘅一啲 LGBT 题材嘅电影可以向大家推荐啦，有衫同埋冇衫嘅都可以向大家推荐嘅。咁总之今个礼拜咧就记住啦 ，Coco 推荐嘅嗰个咩 number 话、 啊，嗰个叫多元性别片嘅片种啊， 系就系5977啊嘛 ，OK， 系啊， 咁大家就看图索骥，跟住呢个 number 睇下有冇介绍错啦，好冇 ？OK， 嗱，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咁总之呢、這个第四波疫情咧真系来势汹汹噶，希望大家真系小心。不能怠慢，同埋唔好跳舞住， 唔好唱歌添。 系啦，喺冲凉房唱歌算啦，好冇？好啦，希望大家 stay safe 啦，希望我哋可以好快挨得过呢个第四波嘅呢一劫啦，好冇？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